好，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邢静演唱的《我爱夏日长》，关淑怡演唱的《复活》，徐怀钰带出的《我不要》。 当欲望终于不管呼吸都缺氧，你失魂，每一丝痕迹的想起，别贪心宁愿喘息，你华丽深不见底，流沙里没人与地，我注定离不开你，天和地只不想你，爱上我不要搂搂抱抱，我要安静不被打扰。

觅梦幻国土，望一天可以兑现。Hey brother， 学会讲必须冷静，彼此劝勉，让你哭往声洒脱点，让热血再奔流，别对这生命难题诅咒，愿热切再追求，学会把希望无限拥有，亦未算苛求。

想象。那一个漫步太空的人，停住他的年月份，精算那一天可以回程，他至少为他留盏灯。关了场你的灯，他只看见闪烁星辰后，关不了星辰黑夜里他想念他的眼神。那一个漫步太空的人，怀念夏天的余温，真空里他渴望说一声我爱你给最爱的人。 好，这个时段我们送出最后一首歌，是来自陈慧琳演唱的 Say You Love Me。 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 你说你有个疑惑，在流星消失前我求什么，求你变得更聪明，为了我多用一点心。你问我缺了什么，我轻轻指指天，望着星空。你要到太空树抱你，我笑你表错了情。 Oh, say you love meAnd promise to me， 我要你说的发自你内心，真的爱我绝不变心，简单的一句 Oh say you love me And promise to me， 我会给你温暖整个冬季，谁能让你就像生命之中不可缺乏的呼吸。

说无奈，怕走开你等待，你梦到的爱回不来，漂流在别人的胸怀，痛不是无可分秒存在，你还爱你活该，你梦到的爱回不来，有谁在荒唐身边恋人却已更改，你热泪满腮，你心情变坏，怕自在你伤害，你弄丢的爱回不来，漂流在别人的胸 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爱慕你，独自望着路上默默画满的记号，就是混乱当中特别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代入暗礁，当自太糊涂。真心比俘虏，仿佛做圈套，贪作情爱路。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。